即特別的一個電視特輯咧，我哋就成班好朋友咧就去向佢致敬。咁所以咧就喺無線嗰度咧，我哋就成班阿 Lam 啊、温啊、阿兆星啊、大 L 啊、Joe Junior 啊、Samson Sisters 啊、Maria Cordero 啊等等等等，同埋我啊，咁啊一齊咧向佢致敬，就同佢唱歌啦，同佢一齊玩啦。咁所以頭先咧就應該我同 Uncle Ray 咧就出咗場噶啦，咁啊唱咗40年前佢为我揀嘅一首歌同佢合作嘅歌，佢系唯一一只同我合作嘅歌，亦都成晚啊唯一一位可以，即系同我做独白啊，真系多谢 Uncle Ray。Uncle Ray 今年96岁，真系老当益壮，我哋值得向呢一位我哋乐坛嘅教父咧齐齐致敬。咁但系咧，我就好快嘅，我跑得吓，一跑就跑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家好，我哋系二千靓歌再重聚，由而家呢个时间一路到今晚12点，一共有成3个小时咧，我哋会继续将啲靓歌送上。无论天气点样都好咧，我哋都会风雨不改嘅。咁虽然咧有风有雨少少啦。今日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啦。今晚同埋明日嘅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咁啊，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啦，咁啊气温咧介乎喺27至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咁啊有风有雨有雷暴等等。总之无论如何点都好，我哋今晚都会好安静、好舒服地咧度过，希望系一个好愉快、好舒服嘅晚上。3小时噶，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要郑重介绍，因为咧除咗我系男士咧，又有两位男士嚟咗，哇！哈哈加埋阿乔咧，我哋今日真系诶阳光气咧，真系十足吓。咁当然好彩啊 ，Vince 喺度弹紧钢琴吓，可以沟谈一下。我哋今日两位特别嘉宾嘅男士咧，叫做明歌之音，你哋好， 你哋好，大家好， 大家好。 咁啊，明咧就即系明哥啦吓。咁啊，虽然你哋嘅组合咧就叫明歌之音就。个歌咧就唱歌个歌， 唱歌个歌， 咁就真系 perfect 啦。咁啊，明哥咧就系黄锦明啦 ，Hugh，Hello，Hello， 你好。咁啊，另外一位咧，阿坡就上过嚟二千靓歌噶啦， 系啦， 几耐啊坡？ 半年啦。 半年噶，半年前噶啦，已经话我冇mark 低添。 有。 咁啊，今次咧就因为系同你个好拍档，同阿黄锦明咧一齐嚟， 冇错， 正式咧将呢个明歌之音咧就即系组合啦。咁啊，因为阿坡就叫做林建音啦，咁所以咧就。改个名字改得好好喎，明歌之音。 最初唔系呢个名 字，系咩？系啊。咁其实你哋改呢个名咧，即系一个组合咁样啦。当然你哋系即系一啲好，系咪应该系自己一啲好食做生意噶嘛？你哋系小成功嘅生意人嚟嘅。 OK 啦， 应该 多谢大家支持。 咁因为咁咧，其实好嘅。我成日都鼓励嗰啲做生意或者系任何一个行业嘅朋友咧，如果佢哋喜欢唱歌或者喺唱歌上边咧，会做到。除了 entertain， 即是可以娱乐人哋、娱乐自己之外 咧，娱乐自己， 仲可以做到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你哋就是啦，为咗好多慈善喎，你哋。 因为咧，其实呢个名咧，明哥之音，我哋都是做咗为我哋。做了一个慈善基金咯， 系 都是因为唱歌的缘起嘅， 系啦，呢个多数都是噶啦。 慈善基金得我哋两个人的名， 系哦，都用翻明歌之音， 啊，所以用明歌之音啦。咁啊，呢个基金咧就所有，譬如你开演唱会啦，咁啊，每年都开咗好多年啦，都 开咗好几次啦， 好几次。 不过所有嘅演唱会嘅费用都是自己俾咯， 俾完之后咧就一收入咧就系 全部捐出 去基金啦， 系啦，捐出。 咦，咁嗰啲基金咧就每一次都可以造福人群，咁啊，边一啲人群为主啊？ 在过去呢，其实我哋都会俾老人家为主啦，独居长者啦，因为我哋都有一个 program 就係一年365日派饭。 哦，呢个你有另外一个明哥派饭㗎喎。 喺 唔同喺深水埗 喺唔同地区，我哋观塘。 喺观塘派呀，係呀。 我哋观塘。 日日都派嘅。 日嘅。一日一日两餐。 哇， 一 两餐添啊。 每日大概300个饭盒左右囉。 哇！咁真係300个乘365日， 系啊，都好多个， 好多个噶， 好犀利嘅。 咁好多谢各位嘅善长啦，其实都有大家嘅支持先可以做到呢件事情，一个人做唔到嘅。 系啦，咁啊，真系我觉得我成日都会鼓励大家唱歌啦，听歌啦，听歌都系有 好开心噶， 系啊，听歌都即系譬如佢啊买张飞嚟睇你哋嘅慈善演唱会咧，已经系支持咗社会 好大嘅支持， 好大嘅支持，一定要添啊，即系冇理由自己唱唱完就自己如果系，我觉得咧唱歌应该系公诸同好嘅， 系 啊，因为如果唔系我哋喺洗手间或者喺冲凉嘅时候唱咪算咯， 系啊， 咁所以今晚咧好开心，可以揾到两位即系慈善家吓嘅歌手同我哋一齐， 我哋都好荣幸啊！多谢你， 可以啊，好啊，我哋不如咁样，我哋一齐感受一下，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呢样嘢嘅， 系 即系我喺演唱会都系咁样嘅感觉吓，同埋即系方向啊，希望可以自娱啦，可以系娱乐人哋啦， 系。 再者咧，最重要就可以造福到社会，做少少嘅力量。咁当然啦，我哋都要有人支持鼓励， 绝对要。 嗱，听到琴声之外咧，希望听到啲掌声。有首歌好好嘅，我哋请明歌之音两位系好似喺台上边预演一样，掌声响起，大家鼓掌。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人在知音掌声里，似初似上舞台，那种新鲜感觉仍在，仍像以往一样，心中载满了感谢，感激知音的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像初次的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但我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筹得知音的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我用生命换你的爱。 掌声响起，其实真系 好多掌声嘅，你唔好以为听唔到啊，我系感受到。做电台嘅演唱有度好嘅，根本唔需要即系喺个实体嗰度咧就话、你拍掌啦咁样嘅。佢哋真系喺个心中拍又有，真拍都有嘅。咁亦都可以无远忽界啦，去到全世界各地，我哋现场系。全世界直播緊，二千靚歌再重聚， 仲可以翻聽添， 可以聽一年啊，起碼嗱咁起碼聽一年，一年喎，即係任何時間嘅任何地方都可以啦，經過網上我哋 rthk.hk， 又或者如果聽直播咧，就係、提醒你，我哋有一個 app 咧叫做 Mine 啊 ，MINE， 咁啊呢個 Mine 咧，你攞咗啲 app 咧，你就可以隨時撳香港電台12345 6。咁啊，冇六台，一二三四五加普通话台咧都可以随时听直播嘅。不过如果系重温的话咧，就可以上翻我哋电台个网啦，吓咁啊可以揾翻二千靓歌再重聚就得。咁你可以咧重温下呢啲掌声，几好噶。 系 啊，因为我自己都最中意咧就系、现场嘅掌声咧系真嘅。咁啊，因为有直接啊嘛，咁你哋都系每年都 会噶， 即 系我一条 link 我都 share 咗噶啦，已经 今晚一 link 嘅 share， 好快啊，好快手啊，而家都系，咁啊，即系其实咧，明哥之音即系两位组成噶啦，亦都好几年啦， 好几年啦，应该差唔多都有六年啦， 哇，好啊，咁啊，即系派咗好多饭盒，做咗好多工作，咁我又想问啲啊，我阿 Paul 咧上次嚟过咧，我都有同佢倾过啦，咁阿 Paul 咧开始唱歌咧。就是参加呢一个星宝之夜， 系啦系啦，年份，使唔使讲啊？ 年份可以讲，我问过噶啦，分分钟系我师兄都未。 1972年，我好清楚佢嘅历史嘅， 系咪好犀利？系 代言人啊， 代言人嚟噶。72年咧，72年会唔会系我师兄咧？因为我参加过一次星宝之夜嘅，即系我读书嘅时候， 系， 但系读紧中学，咁可能系即系 系几时啊？ 差唔多啦，所以我计唔到究竟你系你先过我定我先过你。 72 啦，我唔知 道。我有时整蛊阿坡，喂，你嗰次拎总冠军嘅冠军，好似麻麻地记得你，但系亚军我记得。 系咩？亚军？亚军系边个？ 蔡丽晶。 系咩？ 唱飘零 飘零二 嗰个啊，各位。 后来就好戏啦，蔡丽晶就后来做咗歌手，成日上欢乐今宵嘅。 系 咁你嗱，不如咁样啦，嗱，我哋即系谂时间咧，就用啲歌啊，用啲人啊，嚟寻找一下当时系。即系回想啦，即系勾起啲回忆嘅。啊，你嗰一年啊，蔡丽晶啦，咁边个主持啊？谭炳文， 谭炳文咯。 啊，应该系啦，嗰、那个年代多， 好似仲一位噶，都好出名噶。 通常佢有个女嘅帮佢噶，我唔系好记得系边个。 个女嘅系咩 ？Safari 好犀利， 系咩？ 系 啦， 好靓。 嗰啲头发 好犀利噶，嗰、那個、叫咩？ 叫咩？ 突然间唔记得， 真系真系。 星宝之夜，我又唔记得，即系譬如以前。有 TVB 有好多嗰啲咩花王俱乐部啊咁样，咁都有个女主持帮嘅， 系 咁啊，炳哥嗰个一定系佢主持啦，因为我参加都系佢主持。你系四个灯嘅啦，嗰阵 系啊，嗰阵时四个灯 系啦，未系五个灯嘅， 未有五个灯。 系 我谂起系咪胡张超啊？有 胡张超就系花王俱乐部啦，系啦。咁佢哋都有嘅，譬如阿林燕妮都做过嘅， 系林燕妮 都做过唔知。好似花王俱乐部一齐同阿胡张超啊咁样，但系星宝之夜咧，会唔会系即系钟玲玲嘅家姐？ 钟 啊，成唔记得佢叫咩名添？以前咧，佢喺 TVB 咧就喺明珠台又做天气报告啦，又喺翡翠台咧又做主持嘅，好多都系咁嘅。 钟玲玲系 啊，钟玲玲系歌手嚟嘅，系好出名嘅歌手嚟嘅 Betty 钟， 我都记得 系啦。你又記得？ 係，我都記得。 咁你點樣開始嘅 ？Hugh， 我其實咧一度就有唱校際歌唱比賽咯。 哦， 咁但係就去到中學時期，因為就希望可以即係專心啲讀書啦。咁另外就喺中六、中七咧就好得意嘅故事，特登咧考得好差。令到自己系啊，令到自己升唔到， 因为好想唱歌。 唔系啊，因为好想出嚟做生意，帮屋企人，即系做打工啊，未做生意打工， 想快啲有嘢可以做， 赚钱。 咁你读得好，你都可以噶， 难噶，因为我想中六就快啲出嚟搵嘢做咯，帮轻屋企。 即系唔好考得太好，又要入大学，又好似即系又好似冇得做嘢啦。 系啦， 咁如果考得好咧，又唔读大学，又好似好嘥啦。 完全都嘥。 哇！喺特登考差咯，即系 系啊， 我都第一次听嘅啫。 唔系，其实好易嘅。嗰时啱啱系啱啱出嘅，冇 F 系 unclassified uncle。 哦，系啊，唔去就得噶啦。咁啊，终于就开始做嘢啦，工作，跟住后来就自己一路自己做老板啊，咁样。 系一路咁努力落去咯。 但系都冇放弃过唱歌。 自己好似话洗手间歌王咯， 洗手间 冲凉唱歌， 好多都系咁样嘅。即系而家我都即系睇到即系差唔多年纪嘅朋友啦，好多都自组 band 啊。嗰啲 band 咧，其实就系失散咗几十年嘅，即系佢哋以前有一队 band 嘅老友， 系啲老友咁啊。哎呀，因为工作好似你咁啊，大家都各散东西，有啲系去外国，有啲啊要做大律师，有啲啊做咗法官，即系诸如此类。咁而家咧，大家一齐退休啦。咁、然後咧就 尋回翻， 啦，尋回翻，即係 reunited 啦、啊，即係翻翻嚟咧就即刻咧就可以嗰啲揾啲地方咧，自己咧就整個 studio， 就組 band 夾 band， 係啊，好多噶，好多呢啲噶，而家真係。咁頭先你掌聲響起啦，就真係一響起咗之後咧就收唔到啦，因為我哋今日二千靚歌嘅。mini concert 系现场嘅，已经开始咗啦。因为歌曲当然一路要唱落去啦。阿Hugh，阿Hugh，不如咁啦吓，由你啊独唱一只。 好， 暂时你哋喺演唱会都系咁噶嘛，有唱有独唱， 方便换衫啊， 透 气， 换咁多衫啊， 系要嘅。 好，你拣一首。 好，一生中最爱送俾大家。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 珍惜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一生中最爱，好嘢！唔该晒阿明啊，系明哥之音个阿明 Q 啦，就唱咗呢只《一生中最爱》。咁啊，啊头先我想问咧，你哋派饭喺咩观塘区？ 喺观塘区， 观塘区，讲喺边度啊？等啲人可以听到咧。 通明街， 通明街， 通明街一条斜路上边啊， 即系会有啲牌咁样，几点钟拜咁样。 逢星期即系逢星期日日啊，应该系冇星期几，日日都拜。晏昼咧就十二点至到一点钟，咁跟住咧就夜晚就系六点至七点，咁都需要去申请嘅，因为我哋系支持啲独居长者同埋嘅有需要嘅人士咯。 哦，就唔系话即系个个都可以。 系，因为都想集中啲资源， 集中啲。O K， 咁啊，喺一生中最爱嗰啲饭盒里边有冇豆腐火腩饭啊？ 少啲啦，啲豆腐 呢啲系啦，男人最浪漫啊嘛，呢啲叫豆腐火腩饭。 烧云 啊，系啦，黯然销魂就即系阿周星驰介绍啦，系。但系豆腐火腩饭就系啊，我哋啊，我哋啊，靓声王啊，系。Anyway， 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明歌之音咧呢一对慈善歌唱组合，好欢迎，好欢迎。九点半之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大涌桥路同沙田围路十字路口发生致命车祸，一架小巴同一架私家车相撞，59岁小巴司机被抛出车外，夹喺小巴车身同路面之间，获救之后证实死亡。小巴上6名乘客同私家车女司机受伤送院。事发在下午近3点，意外之后小巴司机和一名小巴乘客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消防说两人被救出时未发现有佩戴安全带。警方说会从有没有人违反交通灯号、司机驾驶态度和有没有佩戴安全带等的方向调查。本港12岁至15岁青少年听日起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根据外国初步数据，每100万名已经打针的青少年有16人出现心肌炎，绝大部分情况很轻微，属于短暂反应，休息一个星期之后复原率近90%。孔凡毅说，若果青少年接种之后出现异常情况，尤其是心肌炎，委员会将会详尽和密切监察，亦都会即时公布。他又说会同医管局商讨能不能够每日增设1至2个名额，为有2种以上药物敏感的青少年进行测试，及早判断是否合适接种。俄罗斯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单日再多14723人确诊，是2月13日以来最多。其中首都莫斯科占超过7700宗，创去年12月24日以来单日新高。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昨日宣布一系列防疫限制措施，包括将接下来的星期二至到星期六定为假期，连同前后的假日一共可以放9日假。他说如果每个人都遵守防疫要求，这个长假期将会有效遏止疫情发展。索比亚宁曾经表示对当地新冠疫苗接种率低感到失望， 为鼓励接种，他宣布18岁以上民众只要在明天至下个月11号之内接种首剂疫苗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一架价值100万卢布，折合大约13,900美元的汽车。以色列国会将会就新政府组建方案表决，外界预料会通过，结束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连续12年的执政。参与组建新政党的政党共有八个，参与组建新政府的政党共有八个，立场从极右至到左翼。他们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已经就成立政治联盟签署最后一份协议，总理一职将会由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担任，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出任副总理，两人将会在两年之后轮换职位。外界预料新一届政府将会聚焦经济和社会议题，未必会常冒险试图解决以巴冲突等牵动到外交的重大问题，导致内部分歧表面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咗30多年烟，十年前开始行得步都气喘，医生话我患咗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返30-40%，而家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而家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足球守门员最惊系乜嘢呢？ 我知 后干颈渴，你会谂起啲乜嘢？ 我都知。 邵佩仪，你系咪真系知道守门员最怕弹琵琶，即系甩手？后干颈渴有啲传统方法，饮下琵琶佬。传统嘅嘢可能年轻嘅朋友未必知道，但系对于琵琶演奏，一啲都难唔到佢。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乐团的琵琶演奏家邵佩仪。在嚟紧6月25号同埋26号嘅夜晚8点正，我哋喺香港文化中心剧场会有一个叫《艺城》嘅音乐会。 你在一条线上诞生，我在一条线上熄灭，流转如光。当霓虹交错，你我便能在梦中相遇。唢呐、琵琶化身为两道光束，当时空倒错。过不去的过去，未必来的未来，是命运还是机遇？除了演奏琵琶的邵佩仪，另外还有剧场构作以及舞台设计谭孔文的加入，当然不少得另一位演奏唢呐的主角。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乐团的助理唢呐首席胡俊熙。唢呐大家都认知佢啦，比较多的乐曲都是以民间的音乐为主。而今次呢個音樂會咧，除咗我會演奏兩首嘅民間音樂之外咧，我仲會為大家帶嚟三首唔同嘅作品啦。其中一首《覓》個作曲家咧叫馬文琪，佢本身都係吹唢呐嘅，我哋就共同以只歌尋找下唢呐仲有啲咩可能性啦。 眼聽中樂，耳看藝城，香港中樂團藝城，6月25、26晚上8点，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演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谁愿意讲出一些自欺的说话？你叫我以后忘掉你，谁令我今天开始不喜欢讲话？暗里我继续在想你，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寒冷暖在脸上的乱爬，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祷告。 翻嚟二千零九座重聚，大家好，我是 Albert。我哋有 Vince 同阿乔啦，咁啊，当然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两位加埋嘅组合，叫做明哥之音啊。明哥就系阿 Hugh 啦，黄锦明就系刚刚头先新闻前同我哋唱咗《一生中最爱》嘅阿明哥。 Hello，Hello。 诶，之音咧，音哥啊，唔系咁叫你嘅，多数都系叫阿坡啦，系咪？我记得嘅，我讲笑咁啊，即系明哥之音改得好好。咁啊，林建音咧就叫阿坡，咁阿坡咧。就頭先同佢一路傾咧，我都好有興趣啦。問翻你以前嗰啲參加星寶之夜啊啲咁，因為我係過來人啦，我參加過一次啊，咁啊唔係我一個人嘅，即係我以前係同學校嗰啲同學一起參加唱民歌 的，一隊樂隊， 民歌隊，民歌隊， 民歌隊， 咁啊幾特別嘅，因為星寶之夜就任我哋唱乜噶嘛。或者是做什麼都可以的，即是我上去跳舞都可以的。 不是他那屆好像不得，他告訴我是 全部唱歌的。 是 一九下一屆，就是下一屆是哪個冠軍，記不記得？ 葉麗儀，不是的，沒有葉麗儀的，葉麗儀沒有冠軍。 好早的，沒 有 冠軍的。下一屆， 即是你的下一屆是哪個冠軍？ 冇啊， 有贾斯洛， 贾斯洛， 我贾斯洛参加过嘅，原来 哦 ，congratulations 啦。 哦，我忘叫，我唔记得咗 Louis 参加过星寶之夜嘅，我记得佢唱 congratulations， 不过哦，真系冇印象，你提醒咗我添啊。不过今日我哋好开心咧，就可以倾下一啲即系用唱歌嚟做社会嘅服务，我觉得好有意义啊！即系呢个都系我嘅其中一个心愿。咁所以明哥之音咧系而家系不停咁做紧嘅，咁所以希望你咧继续一路咧经常夹歌，经常即系搞一啲慈善嘅演唱活动咁啊。因为你一唱咗咧，即系应该我哋都可以倾啊。我有其他嗰啲中意做慈善嘅就会嚟嘅，佢就会嚟啊。又咁啱又中意听歌咁样咧，就可以一起做吓，大家合力。 好多谢佢哋支持，系好重要。有人支持系好重要。 系啊，所以呢个咧系一个好嘅开始。个开始就系由音乐开始，歌名叫做《爱的开始》，真系有意思。 这就是我俩爱的开始，就是我俩爱的关系，岁月难忘记，永远难忘记，我和你像鸟比翼，要永远永远回忆在一起。看着我，别赌气，别赌气，要什么都给了你。这就是我恋爱的开始，就是我恋爱的关系，岁月难忘记，永远难忘记。就是我恋爱的开始，就是我恋爱的关系，岁月难忘记，永远难忘记，我和你像自恋里，哦爱人请把头儿再戴起，看 看着我，别多的别多的，要什么都给了你，这就是我恋爱的开始，就是我恋爱的关系，岁月难忘记，永远难忘记，这就是我恋爱的开始，就是我恋爱的关系，岁月难忘记，永远难忘记。 爱的开始就是由音乐开始，由唱歌开始，是非常之有意思。这个歌如果我估计就好似姚莉唱， 是啊，是其实都是两个人合唱的，粤语版啊， 会不会是他哥哥咯？是姚敏啊，分分钟 是两个女仔合唱， 哦，两个女仔啊， 阿波知道 系边个？姚莉同边个？ 张露， 哦，张露啊，哇，两个都系 两大天后， 两大天后，真系两个都系真系歌喉嚟嘅，系我心中嘅歌喉嘅姚莉， 好犀利， 系啦，好犀利。咁啊，呢只歌叫做《爱 的 开始》啦，咁啊。呢一個愛字咧，就當然困擾咗好多人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喺另外一面咧就大好多，即係可以將呢個愛咧，佢哋 love 咧，可以同全世界分享。尤其是你哋嘅服務對象啦，譬如你獨居長者啊，有好多一陣間可以傾下好多，譬如啲贈醫施藥啊， 贈醫施藥係啦， 等等啦， 等等。 好多嘅 唔同嘅範疇， 係啦，每一個社會、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國度都會有好多呢啲需要幫助嘅人啊。咁阿波，頭先咧就我哋傾開嗰個星寶之夜啦， 係啦， 你當時嘅即係全年總冠軍嚟嘅喎， 係啊， 哇，係，你唔需要太謙虛啊，你可以埋啲咪啦， 係 啦，聽到你係即係全年咩意思啊？要過幾多關？ 係啊。要我咧就由一月一月開始過十二關， 十二次啊， 十二次， 每一個月一關， 係啊， 係啊， 係啊， 即係上咗去 TVB 唱咗十二次啊， 十二次，係啦， 咁多嘅咩？ 係啊， 我印象中可能係你嗰陣係早啲啊， 早啲， 我後啲咧，我記得咧，我個民歌隊咧初賽即係第一次咁又攞咗四个灯啦，咁然后咧就跟住就复赛啦，复赛又攞咗四个灯啦，咁然后佢又跟住去咗大会堂啦，就总决赛啦，佢三次啫嘛， 去过一届咧，我都 keep 住有本嘅 leaflet 噶， 系啊， 系啊，星宝牌赞助好多，咁入边都见到好多人噶， 系， 除咗贾斯乐之外咧，我仲见到好似张玛丽姐姐同另外一个男仔做情侣合唱， 哦， 唱福桑， 即系全部将佢。擺咗入去一個記錄咁樣， 係啊 係啊，你借俾我睇下， 好啊， 邊個正啊？ 好有歷史價值 嘅，應該有埋我哋 嘅，同埋有人跳舞嘅， 有㗎，乜都有㗎。我嗰屆仲誇張，嗰個冠軍咧，因為我都頭先講咧，我嗰屆咧就係才藝表演啊嘛，唔係淨係唱歌嘅。我哋可能後來啦，咁佢嗰個冠軍咧都係音樂，不過咧就唔係唱歌，佢係吹中國笛嘅。哇！犀利啊，嗰個 你吹中國笛嗰個咪上一屆咯？ 邊個上一屆啊？ 上一屆 即係阿波，你嘅上一屆， 我嘅上一屆。 哇！我係你師兄喎，咁啊搞曬， 師兄嚟 嘅。哦，犀利！佢總冠軍咧就真係，我心諗，咦？話咁犀利嘅，咁冇得比較嘅，因為佢吹笛，我唱歌，咁係應該嘅，係佢應得嘅，因為嗰個笛王咧，我仲記得佢個樣，我唔記得佢咩名。佢咧一招咧就直情好似 Candy G 而家都做到嘅。我以前好唔明佢點解會做得到，總之就係即係吹到咁上下咧，吹到一個長音，一個音嘅啫，一個長音一路吹，其實佢一路換緊氣，一路唞緊氣，一路，但你聽唔到佢唞氣喎。咁佢可以即係理論上可以吹一個鐘都得嘅。咁你咪好拍晒手掌啦，咁即係全 場成個節目佢做晒， 成個節目佢做晒得㗎，咁咪當然即係唔好吹咁長啦，人哋打晒圈， 打晒圈， 打晒翹晒位啦，你吹完好啦喎，咁即係呢個咧一定係即係攞好多分，因為啲人未見過，未見過嘅時候咧，我都未見過啊嘛，咁啊全場鼓掌，因為現場觀眾嗰個 氣氛， 個氣氛壓力係令到啲評判咧。即係唔俾佢唔得嘅，好犀利。咁原來我係早你一屆添，因為我讀緊中學啊嗰陣， 你早我一屆。 咁不如咁樣，你嗰十二次咧都係唱同樣一隻歌嘅。 係啊。 嚇？ 因为唔使换。 爱情的代价。 O K。哦，原来爱有好多代价，就系十二次嘅代价。 十二次嘅代价系啊， 爱情的代价，我哋今日嘅明哥之音嘅阿婆，全年总冠军啊，一九几多？七二年 系。 我像是海边的小花。连根埋藏在泥上，经不起烈日的照耀，受不了风吹和雨打。我低着头儿在等待，希望到达，是天意会遇到了你，医治我到个温暖的家。 全年总冠军咧，嗰啲奖品咪好多星宝牌嗰啲， 好犀利， 即系成间屋都嗰啲电器俾晒你啦， 好多好多。 不过好似佢话咧，唔知道一次咧，有人入屋打劫，好似拎走晒嗰啲嘢， 唔系 啊， 点拎啊？嗰啲雪柜啊，嗰啲拎唔到， 拎唔到噶，拎唔到噶。 电视机啊，嗰啲拎唔到嘛。 仲有啲胎啊，三十几条啊。 哦，胎都有啊？ 因为点解咧？ 都关佢咩事咧？嗬， 嗰个 金利来， 金利来， 哦， 领胎。 哦，即係已經出現咗㗎喇，嗰陣啊，咁未來靈態已經有，呢啲都係我哋香港 三十幾條啊， 一路即係成長即係傳統嘅一啲品牌啦。咁呢啲亦都係我哋香港嘅代表品牌，即係全部都係回憶嚟嘅，即係唔係話要賣廣告嘅，即係其實好多呢啲老字號咧，有啲分分鐘已經喺香港過百年啊，咁一代、二代、三代咁耐。但係呢啲歌咧，其實都係。我哋香港嘅品牌 系 爱情的代价，七二年你已经唱啦，即系你觉得原唱系边个嚟噶？ 原唱 Teddy Robin 系啦， 全世界咧都以為係話羅文，其實羅文咧好後先至再翻錄嘅。 係啊係啊， 係啦。泰迪羅賓咧點解會原唱？因為嗰出戲係佢做嘅。 係 係啊，大家唔好搞錯咗《愛的代價》。《愛的代價》就係張艾嘉唱，唔係啲嘢歌嚟。即係大家，我諗去問十個人咧，即係我諗淨係得個阿坡識答。 坡係第二個。 係啦，坡係第二個，真係。點會估到係泰迪羅賓呢？即係唔啦，因為泰迪羅賓嗰 陣 係 Teddy Robin 係個 Playboy 嗰度唱緊英文歌噶嘛，點解會唱國語歌咧？咁樣，阿 Teddy 而家唔肯唱噶呢只歌啊！我成日 真係好耐未聽過佢唱呢首。 冇啊，佢唔到少唱嘅，而家少唱歌就彈吉他好啊，係佢開心啊咁。不過講真，呢啲歌咧都係真係頭先講，我哋香港嘅品牌啊，電影又係，尤其是呢啲。愛情的代價都講緊你72年已經係 已經有唱啦， 係已經有啦。咁計起上嚟真係，你話係咪我哋啲香港嘅超級品牌？ 係。 當然我哋有好多，即係就算唔係話好耐，唔係鬥舊，但係中間譬如有啲陳百強嘅歌， 係 計起上嚟都幾十年噶咯。 會噶， 好容易噶啫喎。你覺得阿陳百強一個好後生，好 stylish， 即係好前衛，即係我即係。成日同佢一起玩噶嘛，好有型嘅，即 系永远都系咁靓仔。 靓仔同埋咧好官仔骨骨，同埋咧好前卫。咩意思呢？前卫唔系哇整到古灵精怪，唔系，而系咧即系香港未兴嗰啲，外国开始兴嗰啲， 佢就快啲 fashionable 嗰啲咧，嗰啲 design 咧 ，brand 咧，佢已经做噶啦，佢已经买咗噶啦。咁我就 系 嗰日睇下佢已经兴乜嘢咧呢排， 睇佢得啦， 睇佢得啦。 潮流指标， 即系揸个咩袋啊咁样嘅，好似好简单，但系咧，咦，就兴呢啲喎。 系啦， 兴咩色都系嘅，佢又会好快嘅，系啊，咁即系佢会同好多譬如嗰啲时尚设计师啊，但系佢最中意紫色，系啦，紫色系佢嘅挚爱嚟嘅。咁不如我哋唱隻 Danny 仔嘅歌啦，我哋香港品牌嚟啦，我同阿 Hugh 黄锦明一齐，我哋都系陈百强嘅知音啦， 系啊。 身家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含泪，见笑一秒都空虚， 有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凭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 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 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

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已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结识双双多爱河，陪伴你已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各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ng 柯雪强，我们2009歌手重聚每逢星期日的晚上，当然会在这里，由9点一直至到12点为你直播的。当然我们有阿 Vince 和阿乔的靓声钢琴和我们的 keyboard、已经可以陪伴我们整个晚上。而今天很开心可以请到、这位的组合，其实一组合就是两个人来的，是明歌之音。阿明咧就系阿黄锦明啦，阿 Hugh 之明哥咧，个哥咧就唔系阿哥哥个哥，系唱歌嘅哥，知音啊真系，但系呢个音咧就林建音阿 Paul。好，咁明哥之音咧，其实系一对组合咧，就唱咗好几年啦，咁啊做咗好多善事，呢、這个系非常欣赏。 多谢。 其实我有留意噶，咁啊亦都前嗰排啦，喺电视你哋又有一只慈善嘅歌嚟嘅。有一个机构叫做 容光社， 容光社系啊， 嗰首歌叫做《容光情》， 容光情喺你哋写噶， 系啊， 哦，系一齐合唱嘅， 系一齐合唱， 好听噶，好容易上口添， 系，好多谢一班嘅作曲作词啦，大家一齐倾出嚟嘅歌曲， 真系好啊，咁啊，因为呢个容光社亦都系一个慈善机构啦， 系， 咁啊，不停咁样嚟即系做好多善事， 为独居长者。服務最重要， 所以你就經常都會為他們歌唱，為他們搞活動。 是啊， 剛才也說過了，派緊飯，365日都派飯，也都有些贈醫施藥。 是啊，其實除我們有一個有幾個服務點，應該第一個就是在禮橋底，很有趣的逢星期四晚的九點鐘，因為那段時間就是會有些露宿者啊，同埋周圍深水埗，因為深水埗其實有一個公園咧，都好多露宿者入邊嘅，都好需要人哋去關愛啦。咁當然我知道有好多人會去派嘢啦，咁但係好多時咧病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我哋嗰啲藥粉咧就係、是可以普通嘅水，即係唔使熱水都可以沖到出嚟嘅。 咁咪即係方便，咁 方便佢哋。 咁咪要喺啲社工喺之前咧，要同佢哋聯絡咗。 咁其實擺街站去，擺街站佢自己嚟噶。 哦，佢知道嘅， 知道嘅，係啦。 咁所謂擺街站，你要有個車喎。 有架車，嗰架車咧就好多謝喺六七年前黎瑞恩一個演唱會，一人有一個夢想送俾容光社，直至今日都。好多好多受惠者都是因为你的爱，所以他们都可以继续身体健康，这个很重要。 是啦，这个我就一早知道的。小恩就不断呢就很有心。 是。 所以我经常都真的非常之欣赏他。 是。 咁他就是用歌声啦，用唱歌啦，开演唱会啦，就去。籌到款咧，就捐咗架車出嚟。 係啊， 呢架車真係造福人群啊！ 其實疫情之後，佢都捐咗好多次口罩。最難揾口罩嘅時間咧，佢都捐咗唔少口罩出嚟嘅。 係啊，佢總之有人有難，有社會有難，咁佢就會做嘢 出嚟啦。 係啦，係。咁其實我諗我哋樂壇裏面都好多有心人嘅。 係。 咁有時唔係淨係佢，譬如佢發起啦，咁有好多甚至唔係唱歌嘅TVB 嘅藝人啊咩咁，我哋嘅高爾夫球會咧，其實都係慈善機構嚟嘅，我哋一齊搞。係。咁成日都會有呢啲活動即係。

呢、這个歌咧，原本都系一首台湾嘅情歌嚟，即系祝你一路顺风，即系唉，我要分手，不过 好似吴奇隆啊， 吴奇隆系啦，冇错。咁但系咧，个感恩咧就系话佢嚟咗香港之后咧，啊咁啊，李国祥同埋阿林明亮咧，咁就即系当然好受欢迎啦呢只歌，但系最重要咧就后续啊，即系话有啲总有你鼓励呢五个字咧。咁我就好中意唱呢只歌，个原因咧就当然好多歌系好听，我就中意唱啦。咁好多人都系中意听靓歌，咁但系咧，我觉得个意义咧 好重要， 仲紧要过嗰只歌究竟好唔好听。因为咧我譬如我做呢个节目咁先算啦，唔系净系呢个节目噶啦，个点唱嗰个。我在前线那里成日接触的嘛，即是无论是网啊什么鱼，即是多到不得了。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歌呢原来那个功能呢很大力，即是说呢我点比较 Hugh 点比较 Paul， 我 充满了 真的有力，真的鼓励，即是等于外国有叫做 You've got a friend， 即是一只歌呢那个影响力呢 很大， 无法估计，因为讲紧即是50年了，即是那只歌差不多。是但是呢即是影响到的人呢是数不到。呢、这个力量系冇人法，即系可以计到出嚟，唔系话几多钱嘅问题，而系当你个人唉要人哋鼓励支持嘅时候咧，即系梗系最 down 嘅时候，系咪？ 其实最低潮嘅时候，只要有人搭下啲膊头，或者同你倾下偈， 拍下你嘅心口，一下，唔紧要，拍佢心口，然后拍你背脊， 系啊，就真系可以帮到， 真系噶。呢、这个系其实好多时候都系感觉强于实际，系咪？咁所以两位啦，明哥之音咧，我就以后都系噶，即系有啲咩慈善活动啊，咁啊，我大家一齐， 好啊，收到， 为香港， 一定会 做到少少就做， 系啊， 我哋不嬲都系，大家都因为好多呢啲活动同埋好多唔同嘅机构啦， 好多人需要帮助， 系啦，亦都唔需要话我系净系帮呢个，我又帮个，唔一定系啊，总之任何嘅可以对社会有益嘅。都应该，如果能够，我就识唱歌，都歌冇问题，冇问题，系啦，就唱歌，就唱总有你鼓励都够，咁好多人中意听嘅，因为就系嗰个 正能量， 正能量啦，多谢晒两位啊， 多谢。 咁我哋今日嘅明歌之音咧，头先就系两位同我哋合唱啦，咁我哋今日都会咁啱啦，你哋啊，即系选嗰啲歌啦， 咁啱你合唱， 好啱心意嘅，唔系净系合唱啊，而系嗰个内容咧，嗰个感觉啦，譬如话头先嘅总有你鼓励啦，跟住呢只叫做感恩的心，哇，几好啊， 都系要充满感恩嘅， 系啦， 感恩心， 系啦，感恩的心， 系， 哇，哎呀，坡你， 系 咁旧嘅歌你都识嘅，欧阳菲菲。而家今次真系唔系感情的热情的沙漠啦，真系我哋充满咗感恩嘅一个湖海。 你来自何方？你经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当你已睡惯。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是偶然，像一个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 知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命运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过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当年一首歌叫做《感恩的心》，刚才我听阿波唱呢，就真的我好感觉到那种感恩的心的情怀。即是我又觉得呢，即唱歌当然好多人都说要有先讲技巧啊，或者甚至乎要好多的训练啊。咁但呢最后呢，就算要唱啱晒啲音，啱晒拍子，做到完美的技术，但是如果没有这一份的感恩的心，是不会感动到人。 其实这首歌呢，他每一次啊，周丽唱现场呢，他都会哭。我其实看他会不会哭，会不会哭。 我就觉得我虽然不用看到他有眼泪出来，我觉得他的心在有一点即直情是淌泪的那种感觉，所以很有感情。多谢你阿婆， 多谢你。因为他拍过这个 MV 送给一个他在人生中对他最好的人，送给这个老人家的。当然这个老人家不在了，已经走了。所以他唱亲这首歌都会记起这位老人家。 其实是一首歌当然有很多人都唱过，但是调回转作为一个歌手，不知道为什么会对某一些歌，甚至某一首歌，是会有一个天生即大家的缘分在这里。这个就是一个感觉，我感觉很强的，这些即是接触的歌很多。但是呢，不是只只歌你演绎都好听，就有那种果份的真挚的感情。你刚才说得啱，有些歌呢，不知道为什么唱了很多次都是想喊的。呢啲解釋唔到嘅，亦都唔可以解釋係因為咧，我呢只歌係點點點，未必嘅，唔知點解。係 啊， 咁當然嗰啲歌詞啊、背景啊，或者你學唱嘅時候啊，你曾經對邊個唱啊，每人都有個故事喺後邊。多謝呢只歌叫做《感恩的心》。睇個鐘係10:25啦。好，我哋今日嘅明歌之音咧，充滿咗正能量。有隻。真是我哋香港粤语歌咧，尤其是电视剧嘅配音主题曲啊，哇，难得！第一首最正能量嘅歌就系呢首，我觉得系第一首 日本剧， 系啦，犀利啊！中村雅俊啊，佢又演埋，有唱添嘅。 个故事系讲乜嘢？其实啲 咪成班后生仔嗰啲咯，啊，年轻人咯，好似我哋嗰阵好细个啦，咁啊，睇住一班后生，哇，着晒风褛咁一齐行啊，行上个山岗嗰度，面对夕阳，几有型。当然佢哋唱日文，我哋香港罗文系唱粤语，前情感受。 斜阳落雨气魄紧张，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没光，敢抵抗高山，攀歌望远方。斜阳里气魄紧张，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挺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没光，敢抵抗高山，攀歌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紧张，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没光，敢抵抗高山，攀歌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望住前面一个灿烂的大太阳，虽然是很残眼，但是我们不要紧，我们向着这个光明的目标进发， 奔向 奔向这个 前程感受 感受。多谢晒 Hugh， 多谢 黄锦明的前程感受。我们前路不是茫茫，还有一个半小时的音乐前路，由现在到凌晨十二点，依然都是二千靓歌再重聚，一眼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十字路口下午发生致命车祸，一架小巴和一架私家车相撞，59岁小巴司机死亡，另外7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会循几个方向调查事件，包括有没有人违反交通灯号，涉事人士有没有扣好安全带等。警方在晚上表示，涉案的33岁私家车女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沙田区议会交通及运输委员会主席容铭洲表示极度关注，质疑大涌桥路新进行的交通灯改善工程，以及俗称孭仔灯的交通灯设置是否合适，会要求警方尽快调查意外责任谁属，以及运输署尽快研究改善措施。他说涉事路段在过去1至2个星期已经发生2宗严重交通事故，现场路面的繁忙程度已经超出负荷，如果遇上驾驶态度不良的司机，容易发生意外。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透露，委员会将会微调死亡个案通报机制。孔凡毅说，委员会下个星期将会开会讨论，例如会不会改为特定时间之内以书面简单汇报过去14日情报的死亡个案是否跟接种疫苗有关，希望市民释除疑虑。委员会早前决定，个别死亡个案只会在同疫苗接种有潜在关联情况之下才公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星期三在瑞士日内瓦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普京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预料和拜登的峰会将会有助建立两国之间的对话，并且恢复个人联系。他提到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包括战略稳定、地区冲突、环境保护、经济合作等，认为如果能够在峰会之后在有关领域建立工作机制是非常好。普京又说，拜登领导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毫无疑问是专业的表现，希望会谈能够为进一步讨论核战略稳定创造条件。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过往经济挂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令到人不断筑起围墙，将自己同自然隔绝，同时容许别人剥夺自己享受自然的权利。 阳光、空气、清风、水源，舍弃咗嘅权利要重新攞翻，唔系咁易噶。 世纪疫症蔓延，反而将人和自然拉近翻。今时今日，更加多人关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应该和自然有更密切的连结。 之前就空间用到好尽，地积比例要用到尽，咁啊公共空间可少则少。今时今日好多时个倾向咧就系咧，我哋好着重我哋嘅公共空间啦。你入去大堂，有啲楼层系做会所嘅，系做多啲唔需要搭 lift 嘅，自己行上去可以嗰两层做得好舒服噶，睇到风景嘅，咁啲人就自然就会多咗诱因去做呢样嘢。一来就可以减少咗不必要嘅电嘅虚耗啦，另一方面你自己最重要啦，一个健康嘅生活方式啊。 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绿建专家组成员易威远就话俾我哋知。绿化建筑对城市本身都有帮助。 绿化是一个非常之好的策略来的。今时今日我哋已经是好提倡啦，就喺建筑业界里面，甚至乎呢要攞到一啲嘅环保措施嗰啲面积宽面呢要符合某一定程度嘅绿化率先得㗎。其实绿化对整体个城市熱度效应系一个缓减嘅。树木生长个过程我哋科学睇到呢，其实佢系一个嘅 endothermic 嘅 process， 即系佢系吸紧熱嘅 process。所以其实各方面加埋去嘅话呢，就系一举多得。 疫症终有一日会过去。 到时候大家会选择重新筑起围墙，定是选择让生命走入自然呢？ 记住，当你选择了舍弃权利， 要攞翻，唔系咁易噶。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来错放你的手。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是你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尘埃错放你的手。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来错放你的手。 民歌之音的合唱用心良苦，在这些风格很我觉得很好親切嘅，因為咧，我以前即係尤其是而家咧，我做節目都好中意播以前懷舊嘅三人合唱唱，叫做《巨人三重唱》。 我有聽 嘅，你有聽啊？ 洪忠、 洪忠、温卓光同埋麥青呢三個咧，都係我哋啲前輩。佢哋三個加埋咧，經常都會唱一啲懷舊嘅國語歌，而且好似頭先你哋咁和曬音嘅。咁呢啲咧喺香港已經少噶啦，咁所以請繼續，係除咗唱歌，繼續做你哋嘅慈善活動。 多謝 我哋聽歌嘅，當然會心裏邊支持。做嘢嘅時候辛苦唔緊要，用平常心去行動就得啦。 浮夢世界，如霧世態，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模，天真的我不會粉飾天賜的情懷。寧願告退，難像你醉，未慣一生不分就累。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看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看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宁愿告退，难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累。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看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看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雨，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新丝散落我心深处， 停留住是情意，平常的心从没颠簸，物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只不过是感觉。 刚刚多谢黄锦明同我哋唱《平常心》。明歌之音的另外一位成员林建音， 是否这是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多少是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挽回我想远去的脚步，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 知音的林建音和我们演绎是否，大家当然都会听得很熟悉这歌，我们又有假如的广东版，当然原装就是苏芮的是否。那出戏有没有看过？你 有， 你也看过？ 是 很久了 那个年代很多戏真的必要看的嘛， 那叫走光淌埋 舞，是主题曲，咁嗰只個走緊唐人湖咧，就淨係一幕啦。咁佢賣嗰啲，佢收買嗰啲玻璃樽係咪？係 啊。 咁原來走光，我哋以前唔知道叫咩叫走光唐人湖，原來啲閩南話就話收買呢個玻璃樽。不過裏面咧，我就唔係太過記得嗰啲劇情啦。總之一個字啫，我就記得，就係個慘字， 一定要喊。因為前一排咧，好似上年定前，應該前年好似有做過一個音樂劇， 哦， 係就光躺埋舞， 哦，做翻 係做翻嘅，但係好好睇嘅，係狄龍哥哥做噶嘛，狄龍哥哥做嗰個 賣玻璃樽嗰個啦，係 啦，嗰個賣玻璃樽嘅位， 哦，咁其實而家你都有參與呢啲音樂劇啊。即係音樂劇，我諗你近年啦，啲尤其是呢三五年 多咗好多， 多咗好多，因为其实都俾咗好多年青人好多机会啦，因为其实好多一齊要去夾歌啊，同埋有好多一齊合唱歌曲咧，都好多年青人佢哋都做得好好。 係啊，因為其實音樂劇咧就老實講都幾大工程。係，所謂工程也者唔係嗰啲台燈聲，而係嗰啲排練嘅過程啦。起碼嗰個劇本咧唔係就咁好似演唱會咁啊，呢幾隻歌啦咁。係 啊， 咁而係咧有個劇情嘅。 话对唱啦，唔可以唱错咯， 全部 要 唱 嗰句， 系啦，又要有演技啦， 系 啊，即系其实舞台剧系，尤其是音乐剧咧， 系 非常之复杂。咁所以即系我以前年青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即系个个年青人都系咁噶啦，中意旅行。因为旅行咧，如果你去到啲大都会啊，譬如纽约、伦敦， 系 必然噶啦。咁啊，一定要划啲時間出嚟咧，千方百計去睇音樂劇。 係啊 ，Broadway show 係啦。咁呢啲百老匯嘅 show 即係淨係得去嗰度先有嘅。 係啊，係啊。 咁啊，所以變咗不過真係好大開眼界，係好犀利，好精彩。即係唔係話就咁我中意嗰就唔係話啊，你譬如喺賭城啊咁樣嘅拉斯維加斯咁嗰啲就 grand 啲嘅大 show 啊，嗰啲真係 show 啊， 好近噶。我上次做一個係好似喺你面前做音樂劇咁樣， 係啦。咁有啲好啲細嘅劇場嘅，咁你即係當然出名嗰啲你排曬隊啦，即係 Andrew Lloyd Webber 嗰啲咧，就即係你一定一票難求噶啦。 好耐之前要買定飛， 買定飛唔係多數都要用千方百計，好簡單。嗰個千方百計咩叫咧？叫做錢，就要買貴好多嘅。你梗係有渠道，有人想賺錢噶嘛。咁都冇辦法㗎，呢個世界就係咁。因為佢嗰啲劇係。即係譬如你 cats 咁樣，你唔睇又唔得嘅。咁但係你想睇，就個個都話想睇嘅。咁嗰啲飛就會係好大分別。 不過好似香港近排多翻音樂劇啦，已經 都 可以睇得啊嘛。 唔係而家難得嘅咧，就係香港頭先講嘅咧，係本地製作啊嘛。係 啊， 即係唱廣東話。 係啊， 咁亦都加咗好多 新舊歌曲啦。 歌之餘咧，就本地嗰啲生活色彩入去啊，講嗰啲語言啊，都好貼地。 我多時要跳埋舞，一路跳一路唱。 你嗰次使唔使跳啊？ 都要啊，都要跳下噶。但已經算係最少嗰個啦。 係啊，不過而家講得好啱啊，就係話音樂劇咧係可以俾到好多機會，唔係淨話淨係年青人多啲人做啦，唔係，而係咧係另外一種舞台嘅表演，因為你去演又要現場唱。 睇到佢哋盡咗好多能力去努力去做好音樂劇，其實係最大感動觀眾嘅一樣都係。 係啊，非常繼續努力，係繼續努力。係我就從來未參與過，因為啲時間真係要好多，係好佩服，係好佩服。好啦，時間係差唔多，咦？哇！喺眨下眼，明哥之音，我哋又唱到成十一點， 兩個鐘啦已經。 同大家出海燒下嘢先啦，好嘛？你有冇去過避風塘嗰度？但以前啊，喺避風塘咧，又可以食下炒蜆啊。 我未有機會啊， 夜晚出去嘅喎。 阿坡能去過啦， 去過， 實去過啦，喺銅鑼灣啊嘛，未嗰個避風塘，喺銅鑼灣上船。 佢話我聽，近時九龍去對面海咧要坐獨獨喎。 有嗰啲叫係哇啦哇啦， 哇啦哇啦，係哇啦哇啦，獨獨。 即係嗰陣未，即係因為天星小聯一收咗嘅時候咧，佢就要坐嗰啲哇啦哇啦，即係其實小巴。 你坐過未啊？ 我梗係坐過啦。我以前唱完民歌，夜得滯，宵夜之後咧，喺大會堂要翻九龍住。 都幾耐嘅咧，其實 好快嘅啫，十分鐘都唔使就過到去。 哇！ OK， 呢個歌叫做《渔舟唱晚》啊，咁反而咧去咗銅鑼灣，係食炒蜆、燒鴨粉，阿婆有印象咯。 他亦鸳鸯，要叹众星响处，无奈我不知方向，人像万中一般粉，美景不可永日享，船划破海浪，终于也归航，无论我多依恋你，苦于了解情况，归家愿老长，痴心却在远方。涌出眼泪两行，向晚景色碎，红日向山边降，前路也许纷纷暗，偏偏总是一路更长。 新增1944宗确诊病例，多55名患者不治，依赖呼吸机或者在深切治疗病房留医的重症患者数目减少38人，回落至852人。日本政府为了加快新冠疫苗普及，展开职场接种计划。全日空今日起在东京羽田机场的会议室，为超过46000名人员接种美国莫德纳疫苗。首日有大约50名飞行员和机舱服务员接种，稍后会逐步提高至每日300人。日本航空听日亦都会在羽田启动即场接种。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小熊已经在中南半岛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各位打工仔，你了唔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只出位的蚂蚱。 到2012年我暂别无线，辛唔辛苦？辛苦，但我冇话过公司半句唔好。 嗯， 我系咪真系要选择，净系去记住呢间公司唔好嘅嘢？你多少都有佢你值得眷恋嘅嘢。 嗯， 你又何必毁烂面？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 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再回来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由现在到十二点，我们依然都会在这里。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明歌之音是由两位喜欢唱歌做善事的朋友组成，林建音和黄锦明，他们的凭着爱为我们香港服务社会，多谢。 赤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只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遇过几多痴情，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尘缠债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松松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恍然如梦。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恨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从前就是悠悠眼眼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松松庸庸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松松庸庸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 粤语版叫做《再回首》，当然我们开始听的时候叫做《凭着爱》，是我们香港的歌来的。咁诶，啱嘅，我们回头望一望啊，喺过咗一段颇长的时间，都几感恩啊， 非常感恩，可以第一今晚咧可以上到嚟呢个节目唱歌俾大家听，好开心。 系，多谢你嚟，多谢明哥之音嚟。同我哋分享咗又夹得咁好嗰啲二人重唱啊，呢啲咧好珍惜，好珍惜。咁就因为凭着爱咧一个字咧，就可以真系不断咁做。 系 头先都讲过啦，介绍过明哥之音咧，佢哋做好多慈善嘅行动，简单到咧日日都做吓。晏昼夜晚派两餐饭啊，几百个饭盒每日，每日。 但其实最感恩咧就系、是接受我哋饭盒嘅，或者接受我哋嘅礼物嘅人咯， 系啊，因为 佢俾咗机会我哋学习， 真系其实系一个互动嘅，唔系话一个边个俾边一个嗰个问题，系因为一个社会就系咁样啊，即系好似我哋大家都喺一个湖水上边，有时呢边水高呢边水低，我哋要即系混和，你令到嗰个水湖咧。可以水平越鏡，咁大家都好融合 心， 係好協和地一齊生活就最好。跟住落嚟，我哋揾我哋1972年星寶之夜全年總冠軍阿波咧，唱翻當年咧香港嘅流行好多國語時代曲。因為70年代初開始咧，我記得我細細個嘅印象咧，每日都係聽緊呢啲《青山姚蘇蓉》 啊。呢、這個係青山嘅代表， 係啦，青山代表咗啦，所以阿青山上嚟兩至三次，我就經常都好中意啊青山大哥嚟，我一定要，我話你攰，你都嚟下先啦。雖然可以早走，俾你翻去休息，不過你都要上嚟啦。好嘢，好尊重敬重佢，呢就係佢嘅代表作。當年真係紅透整個東南亞嘅歌， 係人都識唱， 係人都識《淚的小月》。 分不出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了你，一起你雨中分离，泪珠儿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爱情藏在寂寞里， 在寂寞里，就好像唱起回忆。我喜欢绵绵细雨，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影子藏在睡梦里，啊啊啊，藏在睡梦里，就好像藏起回忆。 带翻去七十年代啊！你 系 之前嗰种感觉咧， 完全出晒嚟， 系啊，出晒嚟啊，就完全系嗰种味道。系、因为当年即系嗰啲歌咧，虽然我哋唔系识唱嗰啲歌，我哋唱紧英文民歌，学仲系啱啱开始识听歌，但系咧周街都播紧呢啲，翻屋企咧个收音机又系播紧呢啲，走唔甩噶，走唔甩噶， 走唔甩。 系啦，咁啊，即系青山嘅声音咧，已经系即系深深咁样印喺每一个人嘅脑海， 系 好熟悉嘅声音。睇个钟啊，十一点二十分啦，眨下眼。我哋好多歌咧都好想唱，又有合唱啦，又有国语啦，又有粤语啦，有七十年代噶啦。当然八十年代走唔甩嘅， 系 因为八十年代咧，我哋已经全情投入啦， 好蓬勃嘅时间， 好蓬勃啦。咁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嘅输入嘅来源咧，就系、是、日本。嗰啲日本歌咧，真系乜嘢款都有， 系好犀利， 好犀利。咁有啲咧好紅咧，有啲五輪真功，有啲玉置浩二。第一個咧就殷凡房咧，佢唱咗唔係好多歌，但係咧呢只佢就好出名嘅。咁亦都嚟過香港。咁但係咧嚟香港嗰時候，竟然係編排喺去一個比較細啲嘅 場地， 喺高山劇場。估唔到， 估唔到， 估唔到。我都去睇，係啊，高山劇場係一個比較細啲嘅地方，因為當其時都唔係好流行咁嘅。而家後來有好多粵劇啊，咁樣都喺嗰度。咁但係殷凡房就喺嗰度唱，咁我都去啦，梗係，因為我都好投入去欣賞佢哋嗰啲音樂。呢隻歌咧叫做《遲來的春天》，我哋嘅廣東版當然係阿倫嘅版本。阿 Jolin 咧，《香雪壞天池》，佢寫咗好多好歌。我哋請 Hugh。 誰人將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恋上，

河里遇浪与浪也偷看，一双双快乐情人在两岸，带出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惘。人似是带着几分爱，轻轻的加着帆船为爱浪，我的身体轻轻摇晃，就似躺身于城网。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丹枫？青春尚在，为什么归退了残红？爱人生本是梦，我女郎与郎也偷看，一双双快乐情人在两岸，带出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惘。前方远方，人在恋爱，我独懒洋洋，还愿随缘。我若非所爱，我并不稀罕，有没有不相干。自从相识和伴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们忘记啊！好听的一首《相思河畔》。哇！喺睇个钟，我哋仲有半小时啫，但系真系嘅，我好喜欢呢个节目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三小时咧，真系 好快， 好快嘅。唔知点解我以前都有一路日日都做节目。即系你播歌咧，你就啊有时要即系好似要等嗰只歌完，但系你一路唱咧，一路同啲朋友倾下偈啊， 好似唱得唔够喉咁样啊， 系啊，因为唔怪得啦，即系一个演唱会我次次咧，即系我嚟紧啲演唱会，我谂多数都要罚钱嘅。 系， 通常我都系会唱唱下咧，就即系唔记得咗嘅自己，因为我系习惯唔带表，我又唔带表嘅，我唔带表睇演出做演唱会。不过希望即系嚟紧下个礼拜一二咧，希望唔好罚钱啦。OK， 十一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最后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沙田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十字路口下午发生致命车祸，一架小巴和一架私家车相撞之后翻侧，小巴司机的头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警方交代案情的时候指，死者59岁，晚上发稿表示为57岁。另外，33岁的私家车女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意外中有7人受伤送院治理，包括6名年龄介乎27至66岁的小巴乘客，以及涉事的私家车司机。他们分别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和大埔拿打素医院，送院时清醒。事发在下午近3点，警方话会循几个方向调查，包括有冇人违反交通灯号、涉事人士有冇扣好安全带等。本港今日录得 冇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一星期内第二次零确诊。至今累计个案11877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政府公布，星期六有16人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者医管局辖下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11人已经出院，3人留院观察，1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政府以为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的人士接种共约293万剂疫苗，接近174万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大约119万人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美国总统拜登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举行记者会，指西方民主国家并非只是与中国本身竞争，而是与世界各地的专制者和专制政府竞争。正如他告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并非寻求冲突，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就合作，但是双方有分歧的地方他会坦率地说出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七国集团并非一个敌视中国的俱乐部，但是与中国存在分歧，特别提到强迫劳动和人权问题，又说中国必须充分尊重国际贸易规则。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亦都认为需要与中国合作，但是亦要在双方不共享或者不接受的事情上坦白。他认为中国是不遵守多边规则的专制政府，与民主国家的世界观不一样。中国驻英使馆早前强调，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商量处理，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操纵，认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每朝6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返工，拖住伴侣隻手一起出门口。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今日特别嘉宾明哥致音，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错，忘不了你的好。的散步也忘不了那风里的拥抱，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笑。 也忘不了那相识的苦恼。寂寞的长巷，何今斜月清照，冷落的秋千，而今 小云雀故眉，不了情。夜阑人静的时候，演绎李宗盛的歌曲。有点 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儿女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的，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岁就怀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的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哦，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谢明哥之音的黄金明 Hugh 同我哋演绎寂寞难耐，希望唱得咁好嘅感染力都感染唔到你嘅寂寞之心啦。希望大家唔好咁寂寞，因为我哋仲还有好多靓歌。我哋翻去七十年代呢啲好有韵味嘅国语时代曲《问白云》。 问白云，你有多少愁？问白云，你有多少忧？旧愁散不尽，心愿上心头。一朵沉落半朵否？问白云，你有多少尘？问白云，你有多少真？故乡望不见，知己常离分。遮住了欢笑，带住了恨。我追着问，又跟着问，迟迟的白云默无声，永白只提下了无言诗，只之恨寒花泪痕，借风吹向白云城。我劳你做一个送信人，将那首无言诗一句句念给我的心上人。问白云，你有多少愁？问白云，你有多少忧？旧愁散不尽，心愿上心头。一朵沉落半朵否？ 呢首《问白云》，我谂我都记错咗，应该系六十年代， 系好耐 嘅，系啦，就唔系台湾嘅，系我哋香港嘅邵氏电影里边嘅插曲嚟。会唔会系啊？方小姐，方日华， 系 啊，方日华原唱。 原本佢个名嘅叫做，原本个名嘅叫做白云。 哦，系 白云， 出电影好似叫云泥，云泥啊， 系 啊，嗰又系插曲嚟嘅， 系系。 以前是啊，方日华小姐唱歌好有韵味。 系啊， 啱啱都提过啦，我哋我哋嘅乐坛教父 Uncle Ray 咧，即系荣休啊嘛。咁最近都好多呢啲佢有嘅自传出咗嚟。咁其中有一个都相当长嘅篇幅咧，系讲方日华小姐同佢嘅感情啊。真系因为佢唱歌嘛，已经啱初开始红嘅时候咧 ，Uncle Ray 都好欣赏。咁即系经常都会合作啊，等等，都系值得我哋非常怀念嘅一位歌手。 嗯， 当年唱嘅《 问白云》。 11:46嘅时间，我哋继续好 moody 地演绎一啲同我哋一齐成长嘅歌曲。当然啦，粤语歌系我哋嘅成长嘅主要部分。刚刚林建音为我们演绎完《问白云》之后，我们有黄锦明 林子祥的歌曲最爱是谁。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有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睡了伴你的心今已睡，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是谁？我哋今日好多谢民歌之音嘅二人组合，一对慈善演唱嘅最佳拍档，有两个太阳，希望你哋继续照耀， 一定。 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来寻到火，年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又再逢，就算离开过， 声，跟心声同行，弹出一首如火的爱歌。原因心中一个良朋，共我再见面和我歌。年头匆匆的飘过，年故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千个。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热我心是你一个，无人可吹得熄火太阳。 唉，即系猛烈嘅太阳咧，我哋晏昼就受咗一两下。不过呢一排嘅天气咧都系阴阴晴晴啊，又有大骤雨，有雷暴添。提醒大家咁嘅，听日咧我争啲唔记得咗，听日放假噶， 系啊， 所以今晚咧可以唔使咁早瞓都得噶， 系 可以咧翻去回味下，再重听下我哋今晚咁多靓歌都得嘅。咁啊，多谢晒今晚嘅特别嘉宾明歌之音啊，阿明同埋阿音啊，咁啊改呢个名咧，觉得好好嘅。 多谢欧瑞强哥哥， 我系我哋好荣幸可以请到一啲对音乐有热诚。用音乐去造福人群嘅，更加我希望可以即系， 好似太阳咁样， 系啦，希望你哋嘅太阳可以永远照耀喺香港。 多谢 咁因为你哋都要忙噶，我谂如果放假你哋会仲忙啲啦，可能要去派种啊。 系啊，听日都要啊， 真系 种子系啊， 听日约咗派种啊， 派咗种啊，真系啊，派俾啲独居老长者啦，系要嘅，需要嘅，因为佢哋可能有时都唔会周围走啦， 系啊， 系嘛，去探下佢哋都好嘅。感激身边旁边嘅朋友，放假嘅日子，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地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就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从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Thank you. 此随时梦醒身边找不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怎么去，真难以入睡，如能如此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多谢全世界收听紧呢个节目嘅所有朋友，多谢你支持二千靓歌再重聚。Have a nice weekend, nice holiday。听日放假，今晚瞓得甜啲。再见。